啊，越修心还是越乱糟糟的，这个戒律出了毛病了。啊，你修定，定怎么定开智慧？啊，修了几十年的定，智慧不开，这个定出了毛病了。这个地方第一定要晓得啊，什么才是正确的修学，什么是错误的修学啊，所以盲修瞎练啊。知道这一段经的意思啊，就不会落在邪定上啊，你才得到一个正确的修行方法。如果说这个心是非知的啊，若非知的，说此尘呢，既非色身相味，力何能暖，即虚空相啊，当在何处啊？那么这是讲这个意之知，意之确实不是像前面色身香味触像那些五尘啊，啊，那些五尘啊，它还有个方所啊，啊，这个色在哪里？色在我们眼前，我们能指得出来。这意知在哪里？啊，意知在什么地方呢？啊？你说这个意，这个意知啊，第六意识啊，它的这个根就是第七识。那如果说是力量它的根啊，力量这个第七识的时候，它还有知，这知在哪里？如果这样说法，要照前面这个比例来看，意知是发尘，但是这个发尘它有两分啊，一半呢就是属于心法，一半属于色法。意知法的这个发尘是属于心法啊，所以在色法里头找不到它了，你把它当作外尘去看错了啊。但是虽然是心，它确实是心里的发尘啊。尘是什么意思呢？尘是能障碍的意思啊。你这是我们桌子有灰，落了灰尘了，就不清净了。意知能染污清净心，你们想想这个东西好不好呢？不好，不好，你偏偏用它，一天到晚都用它啊，学佛全都是用它，那你不是一天到晚就是增长你清净心的染污吗？学佛叫你去了染污，恢复你的清净心啊！天天还用这个染污心来加重它的染污，你这不叫颠倒，叫什么呢？啊，所以这一段的意思是叫我们检点检点啊，检查检查它在哪里前面七处真心心没有所在啊。那么一直 其能有所在吗？啊，底下就说了，今于色空都表示啊，啊，这个教光大师这个科表得很明白了，啊，说明说没有所在，啊，没有所在就是虚妄，啊，所以前面佛讲过这个第一桩事情，这什么东西？佛讲第六意识。前尘分别隐士啊，第六意识不过是如此而已啊，前尘分别隐士啊，隐士就不是真有的事。那影是梦幻泡影，可见的不是真实的 啊不像世间呢这一切色法啊，色法并一切处，我刚才说了一样一样能指得出来，啊，音声虽没有形象啊，我们耳根所接触能够知道它的方向，哎，它在哪个方向啊，它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我们能够知道出来呀，啊，唯独这个意知啊，它既不是色也不是空，找不到处所，这是讲他没有所在，都表示。那么这个底下呢，是防止有一些视知变通之人听了佛这样说啊，反过来问难，不应人间更有空外啊。啊，这视知变通啊，它是专门会用头脑，它这个头脑啊很灵巧，别人想不出的它都能想得出来啊，提出一些怪问题啊来反驳啊，这也是视知变通啊，所以佛这个两句话呢，这就是预防啊，总不能说啊，色空之外呀，啊，另外还有个所在，总不能这样说是，啊，说一个色与空啊，确确实实把整个宇宙都包括到，啊，难道还有宇宙之外存在在那个地方吗？啊，这是四理都想不通。先非所远，处从谁离呢？这就是说明了两处不能成。那从上面这个经文分析的就很清楚了，说明它毕竟没有一定的所在。那么换一半，非心之所能远，而又以心之所远，这才建立一个法处。那么现在呀，既然非心所缘了，这个法处啊 也就没有法子进入了。那么由此可知，佛法之建立是一种全巧的设施啊。佛在经里面常讲呢，黄叶之体呀、啊。你问有没有佛法？没有佛法。啊，正因为没有法，你看佛在《般若经》不说过吗？佛无法可说啊。佛什么时候说过法了？所以魔王波旬不能坏佛法，你有人家才能破坏呀、啊，你没有他破坏什么呢？他无从下手啊！啊，无有法里头建立的法，这个法是假法，不是真的。啊，黄叶之体什么意思？小孩哭，哭得很厉害，啊，大人在底下捡一棵树叶，骗他，哎，这个树叶很值钱，你拿去可以换糖吃。那、啊、小孩不哭了，不哭就可以了吧？问题就是叫他不哭嘛。哎，至于他能不能换得糖，是真的是假的，这个不管他，只要他眼前不哭就行了，目的就达到了嘛。啊，那么佛建立这些法的目的在哪里呢？你现在在迷，把你从迷里头引出来，引出来就行了。那你不迷，不迷问题就解决了吗？可是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为什么今天说不能被佛从这个迷惑里头引出来？就是我们知道，那佛是用他这个方便法呢，把我们从这个世间法里引出来了。引出来怎么样？我们又执着他这个方便法，误以为他是真实，又迷在这个里头啊。先迷的世间法里，现在又迷的佛法里。如果世间法没有超越，再加上佛法，两重迷惑，迷的世间法已经很可怜了，再加一层佛法的迷惑，岂不更可怜吗？所以世间人看着学佛的人迷信啊，可怜啊，我听了这个很有道理。哎，为什么呢？他们是一重迷惑，你是加一倍的迷惑，所以他看到你们很可怜，我觉得有道理，有道理。所以这会闻佛法的人怎么样呢？一闻佛法之后啊，不但对佛释迦牟尼佛的法晓得不迷他，世间法也不迷了。啊，一悟啊，一切悟啊。如果你要说我世间法悟了，我佛法还迷，给诸位说，你世间法也没有，你还是迷惑颠倒。决定不可能说一部分迷还一部分悟，没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佛法实相的这个，他这个建立的这个依据。欧阳大师在讲演里头也说得很明白，一俗说真之佛法啊，所以佛法是对于世间法相对建立的，就好比众生有病，因为你有病啊，所以才建立的有药，你要没有病哪来的药呢？一个健康的人没有药啊，那个药店里摆的那些东西对他都没用处啊。有病的人呢，那个药就有用处，对他就叫药。没有病的人，那怎么叫药？我们没有病的看到，哎呀，那是药啊，这个人就是迷惑颠倒。药是治病，你没有病哪来药啊？你没有病看到了也是药啊，那你这个人已经有病了。啊，虽然你身没有病啊，你心已经病了， 为什么呢？你心里头有药了，身上不需要药，你心里的还有药，可见的你这个心不健康啊。心里要健康的话的是，你这个决定没有药正因为我们众生迷惑颠倒啊，这就好比是一个身心不健康的人啊。佛法的建立呢，这就是一个药物啊，所以你健康了，恢复健康了，并没有了，药也不要了，佛法也没有啊。所以佛教我们对于世间法不能够迷惑，同样的对于佛法更不能迷惑啊。世间法不可以执着，佛法怎么能执着呢？如果佛法要能执着，还会教给我们啊，立言说、立文字、立心言。心言是什么？心言就是思维想象啊。我们成天在研究啊，在讨论啊，在推理，这个就是言律啊。不用这个啊，不用分别啊，就是不说不用去分别言说啊，分别名字，也不要去打妄想，也不必去执着啊。这个是佛法啊，所谓佛法就是真实法。那么不是真实，那就是虚妄的啊。那么此地呀，就是从旁敲侧击给我们暗示佛法是什么啊，佛法的作用在哪里，佛法的好处在什么地方？这些答案都是暗含在其中啊！啊，像古人这个画画一样，轰云托月啊，月亮没画出来，四周画些云彩，当中露一块，哦，人一看，哦，那是月亮啊。那么佛这个就是用这个方法啊，真实的没说。但是通通说的都是虚妄的，那真实你自己应该就悟得出来了啊。你总不能说，哎呀，你说都是妄，真的在哪里啊，跟你说了还是妄的啊。这就是叫你自己去悟啊。后面这个做总结论了啊，是故当知法则于心，居无处所，则一于法，二居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这是一大颗最后的总结论。在这个总结论里面，我特别呢要提醒诸位啊，就是经文里面所讲的啊，法则于心啊，这个心我们暂时不谈，前面讲过了，我今天就用法则这两个字来给诸位说明它的真实意义。法则，你看看底下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我们要不要呢？要。为什么虚妄的还要它呢？因为众生呢都在虚妄之中， 所以就要。你比如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在这个社会里头，我们需要国家，需要政府。如果你没有国家，没有政府，你在这个世界上多可怜。那你在国际间等于是孤儿一样，没有人照管，没有人保护。啊，你有国家有政府的人不知道那个苦处啊，走到任何地方受人欺负。啊，这个国家政府就是个法子，给诸位说是虚妄的。国家政府不是天生的，它不是地上长的。啊，这是一个虚妄的法则。啊，所以今天有很多人提倡是无政府主义。啊，那是迷惑颠倒的人。啊，无政府给诸位说是什么人的生活呢？最高尚的人。他不需要，为什么呢？如果人人都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们想想，要政府干什么？要法律干什么？要警察干什么？要军队干什么？都不要了。啊，人与人之间都能相亲相爱，都能互相忍让，这个世界给诸位说，它是理想的世界呀。有一个人有私心，社会就需要秩序，就需要法则。所以无政府到哪里？西方极乐世界没政府，你们去查查经，有佛有没有讲西方极乐世界还有皇帝还有总统？你查查看有没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没有，没有政府。所以他们那些提倡无政府主义的人呢，你就应该告诉他赶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是无政府，那正满他的愿呢。啊，所以那个地方人什么呢？住上善人啊，不但是善呢，上善善到极处啊。这个不能对一般凡夫讲的呀，程度不够啊。啊，所以对这个水准程度不够的，那就得要给他约法，啊，要给他规矩，啊，这样才能够维持社会的秩序，啊，能维持这个人与人之间这个相当范围之内的安落吧，啊，就是保持这个秩序啊。那么这就是法子虽然是虚妄，是有必要的，啊，是应当遵守的，啊，虽遵守，这个聪明智慧高的人晓得它是虚妄的，啊，你晓得这个道理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多。不会死在这个制度法则之下，啊，所以法则是活的，是合用的，啊，为什么这个法律，啊，过二三十年要修改一次，啊，它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它时代不一样，啊，思想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旧的这个法则在今天不适用，必须要加以修改。古今中外都没有例外。啊，你看我们中国读古书，啊，孔子所说的三代之礼就不相同。啊，夏商周，啊，虽然不相同，原理原则是相同的。啊， 朝文的时候呢，是每一个朝代都有修，都有修改的部分。那么佛教这个戒律，戒律是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当然行不通。所以我们要了解戒律的精神，为什么在中国唐朝时候初见丛林，这是两位大德，就是德藏大师这个麻祖道义和尚，这两个人发起新建丛林，丛林里面这些规矩就是法则德藏大师设定的。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叫这个戒律的条文的修改，因为戒律在我们中国有很多地方不能生，生活方式不一样，思想意识形态不相同，但是精神我们要保持，就是说目的我们要保持，它是用这个目的达到了定，由定达到这个开会，就是这个方向，这个原理原则，这是决定的对手。至于怎么样做法，怎么样能够配合我们这个实际上这个生活行为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另外再重新斟酌，再制定条文。但是你也晓得，德藏大师是唐朝人，唐朝跟宋朝它又不一样，宋朝跟元朝又大不相同，源于明清它又不一样。清朝跟我们现前中华民国，那真是180度的大转变。我们今天要制定一个法则，制定法则的人要明心见性，要通达事理，不但要通达现前的。1000年的之中，每一个朝代，这些损益、功过，全都要明达了，这样才能给我们现前建立下新的制度。这要没有真正修学的人，怎么能做得到呢？我们如果想发心来做，这真正是续佛慧命啊！真正的佛行佛法，续佛慧命。你要想做，从哪里做起？从你本身。至少10年的根底，你要没有根底，一天到晚还是用的妄心，在妄法里头去求，再求一辈子都枉然，搞到结果还是虚妄。所以这个话说回来了。先求戒定慧呀，求自己的呀，自立而后，这才能够一他。没有说是自己这个利益没有成就，就想能够利益别人，没有这个道理。一定是先自立而后利他。先自成就，而后才能够成就别人。我们讲弘法利生，你自己利益都没有得到，你拿什么去教别人？你指示别人这个路子，这个问题很大。 啊，北藏大师当年就有一则公案，啊，那也不禅，错下一个字的转语，就设错一个字，做五百世也护身。你们想想这个因果可怕不可怕？啊，这个佛法是随便可以信口开河的吗？可以道听途说的吗？哦，别人是那么讲的，我听了之后，人家问我，我就这样说。那你就不因果啊？有一个法子不因果啊？人家来问你说，哦，某人这样说法，因果他没去，说对了，他的功德；说不对呀，他不因果，我不不因果，我自己不会嘛。哎，某人，我听说某人这么说的啊。如果自己要好面子的话， 哦， 我怎么说法？那好了，那因果你背吧，啊，因果你背吧。那个说错了的人就说他不背因果，为什么呢？因为你也把他拉过来，你认为你己有吧？啊，你不承认是别人说的吧？你认为是你自己很能干了，那你自己就得背因果。所以学佛首先要求开悟啊，啊，要求一心呐，一心就是定啊，啊，要善学戒律啊。今天学戒律，说老实话，啊，沙弥律仪，他这个精神之所在，很容易看得出来，啊，因为什么呢？这是已经经过清朝时候续法大师，就是灌顶续法啊，我们也称他做慈云大师啊，他修订过的啊。他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人，距离我们总不算太远。啊，所以他的精神啊，他的这个方式啊，最值得我们做参考啊。那么更近一点的呢，就是印光大师所提倡的啊，了凡四训与这个感应篇汇编，这个里面的注解多半呢都是清朝后叶的时候以及民国初年这些大德他们来做注解啊。那么这些注解呢，就距离我们这个年代又近了一些，我们依据这个来修行啊。等到你自己及时开悟了，你得一心开智慧啊，自己成佛做足了，开道场再建立新的法则啊。新的法则一定是依据旧法则的精神啊。这个精神从哪里来的？精神从法性当中来的。所以这个法则不是随随便便定的啊，是有依据的，依据真如本性啊，本性里面的善德善能啊，我们俗话讲天性啊，我们中国人讲父慈子孝，这个父慈子孝是天性啊，啊，不是人能够制造的出来的啊，不是说某个人我制造一个法则叫你们大家都要遵守我这个法则，不是啊。所以圣人定的这些法则，我们一般人都愿意信守，就是因为它是基于天性的，所以是天理人情。这个法则是以天理人情做依据的，这样建立的啊，这才成为不可违背的。 违背必然不祥啊，违背了啊，天下一定大乱啊，老百姓大家都要受苦。啊，周公制的这个礼啊，就周礼，周礼就是周朝的宪法了啊，是周朝的这个立国的制度啊。他这一部法典之好，就是完全是基于天理人情啊，以天理为依据啊，以不为凭据啊，啊，再度人情之可行啊。所以过去方东梅先生对这部书赞叹不已，在我面前总我总听他说了一二十遍啊，说周礼实在太好，全世界古今中外的法典，他说都比不上周礼。他那时候名利我看，我只大概看了十分之一，我没有看得下去啊，他实在是赞叹不已啊，因为我毕竟不是个学法律啊，不是学法律，所以我没用功夫去研究他啊，他只是说的是古今中外的这些法典啊，都比不上了周礼啊。周公是圣人，这是名副其实啊！啊，那是治国平天下的啊。那么佛法的戒律，这是圣人的法典啊，这是超凡入圣啊。所以我们一直到今天啊，还要去读诵啊，还要去奉行，就是因为它是超凡入圣的法典啊。我们也晓得它精神之所在。要晓得怎样去修学啊，不能够啊死在条文之下，那就坏啊，死在条文之下，那受其害而不得其利啊。所以要在条文当中要开悟啊，要晓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自己应当怎么做。好，今天就讲到此地。